该留着还是该拆掉呢？ 对，这是新闻当中会说到的。 是是是，不过今天的话题也引发我们的思考，就想说说跟电话有关的所有记忆。 对，您跟电话有关的那些事儿啊，那些记忆，比如说你的第一部电话，你还记得吗？或者你第一次打电话，或者是跟电话，反正跟电话发生的那些故事吧。 哎，你经历过这个在住的区域里公用电话的？这个 有经历过，经历过。 大帅下楼接电话 啊！那个没有，那个没有。对，就是那我那个我不行，我没有经历过，我太小我太小了啊、 哦！就是按电话太晚了。 有那种我经历过那种，就是插201卡，就是、打电话、 哎、那个太晚了 啊！那个很晚了是吧？ 就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有人在楼底下喊、啊、谁谁家电话啊，然后下楼来接电话、哦， 就等于说这一个区域就这一部电话。 现在叫小区了嘛，原来就是这片楼区 啊，这片楼区可能有一部或者两部公用电话。 嗯 那那个管那边，就反正这您给叫一下405的谁谁谁。 哦，好。 九号楼405，那谁他们家接电话了啊？就是。那会是不是还 那这电话内容？ 哎，那个说让你把醋钱给人，有时候还说上 、这跟那个老北京喊堂似的啊，还把内容还给爆出来啊！ 对对对对对，这叫什么？沟通基本靠吼！ 好家伙！哎，高磊，又一个女的给你打电话， 而且你知道，刚有，当然这当中就变成私人有电话了，私人家庭有电话，但是刚有手机的时候，是不能发短信的，是没有这个业务的 啊。你确定吗？ 那绝对确定，而且手机最开始都没有中文的，都是英文的手机。 哦，这个倒是可能，但是不能发短信， 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这个业务。后来没有。 哦、 在当然在手机之前还有 BB 机 ，BB 机最早还英文都没有，都是数字的。 嗯 啊，你还得 数显跟汉显， 查那个代码本，你知道吗？就有一个跟 密码是吗？ 对对对，6.75点什么，你得查去。 哎呦我天哪，大家真的是回忆一下， 是是， 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变化真的是太快了，而且 太 那个 现在联系都靠电话呀。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说一说跟电话有关的那些记忆吧、 哦、好 那些回忆您都能想起什么事儿来。小绝尘还说呢，你看我正好经过一个电话亭， 赶紧拍照吧。 的确是现在这些电话亭我觉得 用的是很少， 碰到以后就合影留念一下吧。啊，这都 是那个公共电话就是插201卡的嘛。 这都是记忆了，这都是回忆了、哦、以后将来还真的说不起，如果拆了的话你还真就见不着他们了。 用一种什么方式存在或者说是哈。 对对 对, 对, 对， 今天就说说跟电话的记忆，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对，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一个这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开辟新货源地，保障京城蔬菜供应； 城市公用电话亭成为被遗忘的存在，该拆还是会变呢？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生活资讯啊。最近很多市民发现了京城菜价上涨幅度不小。那目前呢菜价波动上行的主要原因是七月份出现了长期高温和这个连续强降雨，导致了很多蔬菜烂根烂叶等现象的发生。另外呢部分鲜嫩的小品种蔬菜在高温条件下很难生长，每年夏季都会进入到这个叫伏缺期啊，三伏的伏、伏缺期。那这部分蔬菜价格上涨的就比较厉害。不过据了解说，北京新发地已经提前做出预案，由于十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是非常适宜蔬菜生长的，那在蔬菜供应大流通的格局下呢，可以寻找新的货源地，11月中旬以后福建、云南、广东、海南的南方蔬菜就可以上市了，蔬菜供应偏紧的局面就可以得到缓解。而如果没有极端天气的话呢，今冬明春蔬菜的供应形势会好于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 说完蔬菜呢，我们来说说学生的食用的一些东西。市场监管局说了，学校禁止将外购食品给学生食用。学校和幼儿园呢将陆续开学和开园了啊。我们从国家市场监管局监管总局获悉呢，由于学校的供餐群体特殊，供餐人数也是众多的，学校食品安全关系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对此，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关于加强秋季开学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说呢，学校要严格限定外购直接入口食品的种类，明确外购直接入口食品的管理要求，严格筛选外购直接入口食品的供货者。学校一律不得把外购散装的冷食类食品、生食类食品、裱花糕点等高风险食品直接给学生食用，谨慎购买散装熟肉制品。 嗯， 总之是别让孩子们瞎吃呗， 对 对吧？ 其实我们看到啊，一般就比如说学校都会封闭式管理，但是封闭式管理呢，有很多小孩就会，比如说隔着那个铁栅栏去买一些吃的。你有见过这种现象吧？就有一些小孩、小商小贩啊，他就在这个铁栅栏门、铁栅栏外面卖，兜售啊。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消息吧。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北京市这个一直到9月7号，严格散装油销售和自助加油管理，原则上停止散装油销售和自助加油。而且在此期间呢，北京烟花爆竹批发单位和长期零售点停止配送和销售烟花爆竹。此外，北京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化工企业生产厂区和危险化学品储存仓库实行封闭管理，严格出入登记制度，严禁外界无关车辆人员入场入库。 所以您到加油站去呗， 嗯，是 吧？对，别自助了。再来关注北京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提到了2120元，为年内再次的调整哈。这是我们从北京市民政局获得的消息。北京市调整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此次呢，北京市民政局调整本市社会救助相关标准，将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从家庭月人均2000块钱调整为2120块钱。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按照这个具有生活自理能力、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分别不低于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20%、40%、60%比例来执行。申请低收入家庭中有罹患重大疾病、重度残疾人的，其家庭收入按城乡低保标准的100%核减。其中啊，法定抚养人到60周岁的家庭收入可按城乡低保标准的50%再次核减。单亲家庭当中，法定抚养人单独抚养16周岁及以下未成年人的家庭收入也可按城乡低保标准的100%核减。 再来提醒大家一个事儿，最近这段时间网上也是一直在传这个事情啊，就是现在如果大家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的时候，不是都会出现一个二维码吗？然后让对方扫一扫， 就您扫我。 对，但是呢，各位提醒您，当您调出这个二维码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留意后面有没有人拿着手机拍照，就是正好拍你这个二维码，因为他把你这个二维码拍下来以后，那他以后付款的时候就老拿你这照片对着那个咔咔咔付， 没事就扫我， 哎，没事扫我。 太缺德了！ 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现在 有密码吗？ 不是，他有那个，有很多人都开通了免密支付，就是基本上不用密码。 这个习惯不好啊，大家别偷这懒了。 一般都是那个小额免密啊，或者是指纹支付。但是我怎么记得他的这些支付码一般都是动态的，就是隔一段时间， 但是也能截下来。要不然你就是扫出租司机，他那怎么一个码你就能一直给他钱呢？ 那个是我扫你，我转给你。还有一种码，就是你扫我，把我从我的那个银行里取掉。 他是这样，比如他把你这码拍下来之后，他没事拿一手机老扫这码，那不一个意思吗？ 不是他扫， 你要免密支付之后， 不是。他那个就是，如果他是个动态二维码的话，就是隔一段时间你拍下来 作废了，是吧？ 对对对。 但是总之还是要留个心啊，因为这些，你说这人怎么这么讨厌？他那公心思都用这儿，是吧？我想踹他两脚。而且不要，我觉得最好别开通免密支付了。多少额叫小额呀？啥家庭啊？这钱不是钱吗？ 反正啊，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大家要留意啊和小心，自己在调出二维码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 个人名片、网址、付款信息、收款信息，总之啊， 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前两段时间还发了一些笑话啊，有一朋友说是这个在网上晒了一个二维码，是什么呢？就是在网上买了一个电影票 说啊要去看电影了，然后咔。过了十分钟以后，第二条微信朋友圈是谁把我票取走了？ 你看看，这都是隐私信息， 是 对对 非得他们非得发出来啊，给他们 对呀、啊嗯，太不像话了。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市九月开始啊，不换领驾驶证可以邮寄了啊！这是我们最新了解到，从9月1号开始，北京交管部门将会推出邮政代办服务和跨省异地检验等多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便民惠民交管服务措施。那目前呢，市交管部门已经在朝阳、海淀、房山三家邮政支局设立了专厅，开展代办车管业务。具体代办业务种类包括机动车业务，也就是补换领机动车号牌、行驶证、驾检验合格标志，以及申领免检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以及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还有驾驶证业务，还有就是这个补换领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人联系方式变更备案、互联网平台业务，也就是这个叫申请人窗口注册、变更手机号码、互联网注册用户转窗口注册用户、绑定或解绑非本人机动车业务等等啊。 说到机动车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出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部分道路的交通管制的情况。那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呢，是定于9月3号到4号在北京举行。我们从北京交管部门获得消息说呢，为了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保障交通安全畅通，交管部门决定自9月1号到9月4号18点活动结束，对相关活动现场及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国家会议中心周边9月1号0点到3号18点活动结束，由北辰西路与大屯路交叉口、国家体育场北路、北辰西路至北辰西路与大屯路交叉口以内的区域道路，除持有论坛专用证件的车辆外呢，禁止其他车辆通行。而9月3号6点到18点活动结束，大屯路地下隧道、汇中路地下隧道，除持有论坛专用证件的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和公交车经安利路、北五环路、北四环路绕行。人民大会堂周边9月3号13点30分至22点、9月4号8点至18点、天安门广场西侧路、大会堂南侧路、西侧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除持有论坛专用证件的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9月1号到2号的进京方向、9月5号到6号的出京方向，首都机场高速公路、东二环路、长安街、建外大街将频繁实施分时分段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路况，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来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子的回忆啊？ 对，这是一个 手机有关的 爆棚的互动话题哈。 哎， 今天就说是跟电话有关的记忆。 哎，对对， 跟手机 啊， 对， 跟电话有关的。 电话啊， 脑子短路了刚才。 飞鹰说了，小时候用的电话是圆盘拨号的，咔咔咔咔咔咔咔。 嚯，那个就已经很早了吧？那种的， 我就用过，我小时候就用了。 哦。 对， 我就一直在觉得电影当中看过这种 电话，只有在就是临街凡热闹的地儿，你能看哦，这边一个写一盘公用电话，那边一共一条街也没有几个公用电话，很少，都是拨。 来来来， 可慢啦那个电话。 嗯，好。来看一下 K 线说了，第一部手机是2000年老爸淘汰的一部摩托罗拉 L2000， 呼，我记得这么清楚，你看这记忆啊，说记得那时候短信只能存储10条，因为有9条特别珍贵的短信不舍得删除，因此总是收到一条短信看过就删掉，否则后面的就收不到了。 对对对， 大学4年之后，手机按键上的数字和字母都已经被我磨得看不见了，我也因此练就了一手可以不看手机屏幕盲发短信的绝技。 嗯，是因为看了也没用嘛，看不见啊。 哎呦我天哪，这个 摩擦说，我第一个手机是2000年左右买的，买了没多久就能发短信了，那会刚能发，2000年刚能发，最早是95年就有手机。然后这个神州行的卡1.5毛一条， 哎呦， 朋友之间没事就发信息，而且一般70个字我基本上都会发满，要不都对不起那1.5毛啊，我一算我就难受。 而且那个时候如果真的是谁有一个手机呢，不得了的。 2000年就比较普遍了， 对， 但要是更早99年什么的、就是、 啊，对，以前最早的不是叫大哥大吗？那个还 那个大哥大就我觉得比擀面杖短一点吧，就 对，那大哥大一个黑大块儿，然后带一大天线。 后来出现一种翻盖的，但是也是要把那个电话卡整张卡都塞到手机里。 哦， 把整现在后来现在不是抠一小芯片吗？原来真的挺傻的，我们还留着那个电话。 哦， 我还 你家他家里还有大哥大？ 不是，因为采访过那个就是电话博物馆的朋友，他那。你看着整张卡进去的时候觉得可笑，但是在大哥大之前就有更早的那种电话是军用的，背在后边得有一个发射的、 哦、那就是呼动幺动幺呼叫动二了是吧、嗯、 就更大，那个简直就跟你这个小臂这么长吧， 嗯 啊，两手抱着它。 好，再来看看啊，还有 Remy 说了，我记得我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的短信，是诺基亚的短信，只能发拼音的那种，那会儿很流行相互发短信，我就拿着这手机给同学发短信，一会儿那哥们就回电话了，说大哥你别快别发了，有啥事你不能电话说， 你看你短信跟解密码是太费劲了。 因为 合着 要你要不发标点符号也没有注音， 就是不就没有中文是吧，只能拼音吗？ 对，一开始就没有中文。 哦， 那手机上人家比如说、 哎、你们都你多大年纪，我怎么就不记得这个啊、嗯、可能是我比较穷没有手机。 不是，就是说、你可能当时基本靠吼的吧、啊、但是更早电话不还摇呢吗，磁石电话 啊那就是好的、 啊、 那都就到民国了。 那我没有赶上过、我要说一下我没有赶上，就是说哎呀，王一说太有画面了、公共电话叫人这事儿我就经历过，现在偶尔还真有些怀念、话说我的第一部电话是那个摩托的蝴蝶对开机，我印象很深，当时不是插 SIM 小卡，是一整张电话卡嘿就给插进去了，全是英文、哎呀不认识不行，上面还写 message。 哎呦好 啊，那蝴蝶对开机那很早了， 哦， 很厉害的，那会儿 这个 抽出一小天线来。 哦，是吗？ 嗯， 好家伙、啊、 那就是刚有私人的那种家庭用机，就不是那种大哥大了、 嗯、 哎，就是很那就比大哥大就很袖珍了嘛， 嗯嗯嗯 啊，当然比起现在手机你觉得还是有点傻， 嗯、所以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啊一下子你看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大家都在说自己曾经跟电话有关的那些记忆， 对， 而且其实一刚开始有电话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尴尬，就是可能你有电话了， 这谁 他没电话， 就跟 BB 机似的，有了 BB 机之后没人呼我，不行我上隔壁屋打一电话， 对对对对， 呼一下 就是你不知道跟谁打， 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哎，那不是那个一堆字母说了，记得95年家里花好几千块钱， 嗯嗯， 装了一部座机， 嗯 嗯 老贵了。那会儿2年级， 嗯， 于是每天趁我爸妈不在的时候，我就各种瞎拨号码跟人瞎聊天。 好家伙，你看你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电话啊！ 那会儿都什么听天气预报、报时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聊天啊，说一说您跟电话有关的那些记忆。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传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接下来就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吧、 哎、 啊，就是20世纪90年代公用电话开始在街头出现，极大的满足了公众的通信需求，就是你走在路上啊，哎呦找个地儿着急了，拿一个电话卡一插就能打一个公用电话， 最早是投币的 啊，还有那个公用电话亭对吧， 嗯， 那市民学生打工者排队打电话的场景也是十分常见，曾经公用电话是城市的一个标志，人们通过一个个小亭子来满足便捷的通信需求，可是现在它成了一个小广告的栖身地啊， 哎呀， 而且是不少城市当中的一个牛皮癣的集中地，那不仅被遗忘还破坏市容、 嗯、 曾经作为城市标志之一的公用电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吧，几乎没人用了吧，对吧，那有媒体近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针对公用电话现状进行了随机走访，在一段约3公里的道路内，记者一共发现了20部公用电话，在一处公用电话密集的区域，记者停留观察了近2小时，发现该区域附近的3部公用电话都一直无人使用，你不管你再停2小时，你再住一宿也估计找不着人啊。昔日遍布昔日遍布大街小巷的公用电话将何去何从呢，是一拆了之还是加以改造开发新的功能，各式各样的探索正在各地进行。 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呢，当前北京地区共有公用电话亭7000组、话机将近1.8万部、2018年上半年北京地区路侧公用电话共通话30多万次、那还是有用的、 平均通话时间大约5分钟，其中拨打紧急电话，听到了吗？比如说110、119、120、122，一共6.5万次，通话总时长约为20万分钟。通过数据来分析呢，虽然公用电话亭依然在发挥这种求救等重要的作用，但是每部话机平均每个月使用次数其实是不到3次的，使用频率并不算高。 对，那到底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各个地方的一些探索吧。上海市徐汇区进行了另外一种探索，以徐汇区的263个可以正常使用的公共电话亭为空间载体，在保留电话亭外形和通话功能的基础上，逐批安装智能触屏，并且引入图书借阅、有声朗读等内容，将这个公用电话亭改成阅读亭， 增加它的功能。 24小时 不打烊的阅读亭呢，还有充电口和免费的 WiFi， 可以方便市民使用。而浙江省的舟山市探索也很有新意，今年3月份呢，舟山市定海区将街头公用电话亭改造为心愿亭，任何人都可以走进这里写下自己的心愿和祝福，贴在心愿板上。除了心愿板之外呢，电话亭还能进行爱心捐款、拨打电话、手机充电、享受免费 WiFi 以及查询城市导览功能。在北京首都机场，公用电话呢，除了可以通话之外，还兼具多重的便民功能，成为一个便民服务终端。除了依然存在的电话筒，电话机身被一个智能终端屏幕所代替，终端可以实现市话和长途的3分钟免费通话，还有免费上网、天气预报、地图查询等功能，为方便来往首都机场的乘客来使用。这种探索挺有意义的啊。 对， 有专家也认为呢，城市内涵的更新和丰富哈，实际上是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城市布局、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也要包括这种微观层面的细节的优化。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哟呵哈，我们还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季鹏飞啊，他说我就在电话局上班。 电话局， 不过现在都是中国联通啊。 对，是我说听着有点生呢。 对呀，这电话局好， 原来是电话局。 单位里老是听老师傅讲一些电话局的历史， 那 改天来我们这，来我们这讲讲呗，是吧？讲讲电话局的历史。 哎，其实是不是打开文化之门这样的节目也 可以聊一聊， 对吧？挺有意思的。 我们向他们推荐一下。 您现在讲讲，您就发这么一句话。 对对对，说一说你们那个老师傅给你讲过哪些印象深刻的跟电话有关的历史啊？ 刚才那消息说到这种求救电话，我觉得电话亭还真是有它特殊的意义，是吧？ 对对对，来看一下，无忧无虑说了啊，520、1314这种数字代表一定含义的信息，就是当年从 BB 机开始的 哦，因为没有 啊，就是520、1314啊， 是 这当年大二宿舍才装了电话，每次打电话都要输入一堆的电话卡号， 没错，15位。 哎，在这之前，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那种公共电话，宿舍看门大妈每次在宿舍喇叭里就呼叫啊，毕业的时候为了找工作方便买了汉显传呼机，同学买了班里第一部手机，结果宿舍楼信号不好， 那不是没用吗？ 得去楼下两个宿舍之间举着手机找信号。被大家羡慕之余嘲笑了好久啊，然后说现在聊起来都乐得不行。还有当年被称为VV call 的这个啊， 反正小灵通， 小灵通 老没信号嘛，可不？ 对对对对对，还有没有人记得呀？满满都是回忆。当然，对了，这个80年代的时候，家里安部电话是要排号的，还得抢，而且5000一部。 老这确实是挺 那会儿工资才10来块钱，不知道那会儿人是怎么舍得的呀？他一定是能挣出来，对吧？ 那会儿特别流行大家买电话本儿， 没有，还有买了电话以后要拍照。要和就是拿这个电话来又拍照， 还给电话买个套呢， 对对对， 碰着， 哎呦，好家伙！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忆。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5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全新一代朗逸2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击，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维持在1200美元盎司，每盎司1200美元附近小幅波动，但是晚间呢受到阿根廷局势的影响，美元走高带来了黄金快速下跌，一波巨量交易涌入市场，令黄金跌破1200关口。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199.86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菜百首饰永恒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利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诚邀您的品鉴。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回忆杀啊，我们来聊一聊您跟电话之间的那些记忆。 哎，往事太多呀！ 哎呀呀呀呀呀！看一下啊，这个 说的事儿我都经历过呢， 是吧？ 多大岁数？ 哎呀，真是年纪够啊！来看一下， 哎， 嘟嘟先生说了，我记得我家的第一部电话是座机，那时候好像是95-96年左右吧。我当时记得啊，还要收安装费2000多块钱。 对， 那时候我爸说，你只要不说话，他就不收费。哎呦，于是我就肆无忌惮的打呀，打通了以后我就不说话呀。 我的天哪！ 结果一个月我们。家电话费就搞了200多块钱，第二个月300多，我当时就傻了。但是我爸妈没打我，也没说我，就问我你怎么回事啊？我就说我爸说了，只要不说话就不收费，我一直也没说话呀。然后我爸说，我说完，我爸妈就哈哈大笑。 哎、 现在过去20多年了，每个月3000分钟的通话，但是却不知道给谁打电话了。 现在很少了，对吧？ 就是说，他现在他感慨的是，现在啊，每个月你看通话3000多分钟，但是却记不起来，哎呀，好像给谁打过电话或者怎么样，就等于 是 就没有当年通话的时候那种感 觉 了。 感 觉 了，那倒是啊。 好家伙，打通了不说话就不收费啊！哎呀，这孩子，你现在是你当年上学的时候语文多少分？ 倒是个认真的人， 嗯， 啊、说什么是什么。 嗯， 小林说小时候淘气啊，我就跟小伙伴一起往同学家里座机打电话， 哦、 嗯，装电话局的， 好， 让对方您好，我们检查一下线路，您数一下数呗，唱唱歌，然后我们在这乐的呀，不亦乐乎。 嗯， 要么就是装那个是皮揣子厂的，推销大力牌皮揣子，啊，广告词儿真是特别有才，但是我已经忘了。哎呀，但是印象最深的是同学的奶奶是南方人，口音还挺重，特别认真的数着数，我们这边已经笑晕了。但是现在想想真的有点内疚，那会儿最爱恶作剧，实在是太欠揍了。 哎呦，好家伙， 自己都顿悟了。 你过来过来，我给你补上这一顿。 哎，但是我们都大学了，你知道吗？ 嗯， 我们班女生， 嗯， 就是现在的各个主持人上大学，他们有一个宿舍， 嗯， 就搞这恶作剧。 哎， 同学家长打个电话吧， 嗯， 您好，找谁谁谁，请问一，找谁谁谁，他还是因为刚学播音嘛。他要拿出那个调， 哦、 以为让人以为是电话里自带的。 哎呀， 找大帅请摁二、 哎， 找高磊请摁三。最主要 我们俩为什么住在女生宿舍？ 最主要的是，就听见对方嘟一声，然后这边傻了，他那是几呀、啊？ 哎，好， 你跟人家闹吧， 是 让你跟人家 闹啊、 那他找的到底是谁？ 请语音输入，是找大帅，请说一。来看看啊，还有， 你看还是你机灵。 嗯，那装修顾问小胡说了，哎呀，早上好，大帅王一。每每听到王一怼大帅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恶趣味被满足的感觉。嗯，你电话号码多少？来看一下啊。 我加油。 今天是一波满满的回忆杀，我来说两个我的小故事吧。 啊，好。 99年，我18岁恋爱了，为了保密兼省钱，不敢在家给女朋友打电话呀。 啊。 买201卡 ，IP 卡，就是吃完饭。穿着大裤衩拖鞋就去楼下电话亭煲粥。 哎呦，这还是跟电话亭的、哎、 对对对，这还跟电话亭有关呢。说一个小时以后带着一张空卡，一腿蚊子包和满满的幸福回家了，就是没把媳妇儿带回来，是不是？还有就是我第一部 18吗？ 我第一部手机是爱立信大鲨鱼，说不知道还有没有记得，大鲨鱼是外号， 知道啊， 型号都不记得了啊。但是那是一部三防手机，什么概念呢？就是我跟手机一起洗澡还能搓澡。 对， 就是这么防水 防摔防水啊。 是吗？那手机那么牛吗？ 死沉呐。 好好家伙，你看有一些刚才那个 他 嗯， 他说是公用电话。我记得我刚来单位上班的时候、咱们旁边就是那个就建华南路里边那个凌东观那边还有一公用电话。我们在旁边说话呢、那旁边公用电话也没人，老响嘚嘚嘚，然后后来实在忍不住，我一同学过去拿起来，这儿没人，别打了，把他挂。 好好家伙。哎呦，老哥说了，95年装电话，那时候可不是2000呀、孩子，是5000。你看这都 装费是2000，3000多块钱是电话钱， 是吗？ 对，安装费是2000。 哎呦，好，哎，你这记忆真深刻呀，哈。我怎么都不记得这事儿了呢？ 嗯，零花钱都给省出来了， 不管钱。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老照片呢。 啊、 哦， 老照片， 一些老照片，手机的。 我觉得也可以说跟电话亭的一些记忆， 对对对， 是吧？ 老骥伏枥还发来了这手机，货应该摩托罗拉的， 对， 还包着真皮的那个皮儿，手机都坏了，皮儿还没坏， 鳄鱼皮的吧？ 哎， 哎，你打过公用电话，就电话亭的电话？ 打过啊，肯定打过的。 给谁呀、啊？ 哎呦，那个时候还流行网，就是刚刚兴起 QQ 来的时候， 哦、 就 QQ 聊完了以后、哦、就要给对方打电话啊， 哦、听听声。 对对对，那时候就用公共电话亭打啊、 哦，给女孩。 哎，对对对对对，一般就是这样。哦、 还联系呢？ 不了，又想给我挖坑，小样。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回忆杀，说说您跟电话或者是电话亭的那些回忆啊。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说新闻。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这 互动这什么事都有、 对对对， 还是先说体育方面。 对 对, 对，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啊。对对 对，说哪个？ 先说说国足西征名单出炉，国安5名球员入选，成为了第二输送大户啊。 你说吧，不爱说这个。 好，为了备战与卡塔尔队和巴林队的两场重要热身赛啊，中国男足将于9月3号在广州集中。主帅里皮从入选38人集训大名单当中，遴选出了24名球员，5号这个凌晨将会西征啊。那北京中赫国安队凭借着本赛季优异的表现，成为了仅次于中超卫冕冠军广州恒大的国脚输送大户。张稀哲重返国足，池忠国、于洋、朴成和 U23 小将韦世豪继续入列，都与他们在联赛和亚运赛场上的出彩表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其实包括、那个什么北京国安昨天晚上又赢了啊，2-1战胜了斯威，而且重庆斯威就可以说八月份整个好像就只输了一场啊，6胜1平1负。 是是是，我看宫里周围的摊儿都比平时多了。就这一踢球你就没法往那儿走了，你知道吗？ 啊， 这一条街呀， 啊， 倒不是说走不过去，主要是对你的嗅觉它是一种考验。这是煎饼，那是灌饼，你这一路下去你成球了。 对，但是其实对于八月份来说，对国安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魔鬼赛程啊。你想想，八月份一个月之间踢了8场比赛。 这基本上三天一踢，三天一踢啊，而且那个有很多还都是硬仗，所以国安今年如果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真的是冠军已经在眼前了，感觉啊。 你统计这数据，我突然想到一个别的事儿。 嗯，你说， 你知道昨天我们跟咱们同事那个孙看看， 嗯 做节目，然后说，截止到目前，他这2018年已经出去旅游过三次了。 哦， 突然觉得， 哎呀，你看你把孙看看给卖的呀！ 昨天也是在直播里说的。 好，那个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当然是通过加 亚运会啊，对对对， 亚运会， 周琦22+16男篮大胜中国台北，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还有就是女篮战胜日本，将会 PK 韩朝联队来争夺冠军。 嗯，女篮是不是有点被忽视？ 女篮呀，女子我们往往一直被忽视，但是一直有惊喜，对不对？ 就是你别看人家重视不够吧，人自己还默默真的付出了很多努力。 当然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亚运会当中的中国男排是2-3遗憾的输给了巴基斯坦，然后呢将会跟沙特队争第9名啊。 男排，但不过女排还是受的关注比较多，男排多一些是吧？ 对， 要没有被关注，男排也能够默默的再努力努力。 对对对对对，再来看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啊。 那么北京时间8月30号晚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结束了田径大项男女4x100米决赛的争夺。上届冠军中国男女队全都失利了 啊！ 哎呀，中国男队以38秒89获得第三，中国女队呢以42秒84获得了亚军，日本队以38秒16获得男子4x100米冠军，巴林队以42秒73获得了女子4x100米的冠军。 哦， 需要注意的是，你这一届这个亚运会，日本队真的是有很多项目都砰蹭蹭的冒尖儿。也就是说，人家为了备战这2020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做了特别大的。 再来说一说女队啊，因为女队的那个当时他们的预赛我看了，就是他巴林队今年真的是太强了， 异军突起 啊，太强了。尤其他们有一个第四棒，就是当时预赛的时候跑第四棒，我不知道决赛的时候，昨天晚上没看，就有一姑娘头顶上顶着那叫什么叫脏辫是吧？就那个 就是 那种发型 是吧？很多很多小辫， 我觉得就光他那头发得10斤重，但是跑起来蹭蹭的快， 不妨碍， 绝对的实力，我跟你说。而且他的那个整个的身形，然后呢步幅还有节奏，所以他们巴林队拿冠军，我在看预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哟，这巴林队是一个就是大的对手，结果没想到， 理所当然的，这个 还真是让他们夺冠了啊。 应该说，我觉得这对中国队来说也是巨大的压力，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努力训练，再提高成绩。 2年以后的奥运会，我们再见。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回忆一下，聊一聊那些电话有关的回忆。 八月纯真铂金月，菜白首饰与国际铂金协会携手全新推出纯爱系列铂金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更有欢乐买赠、新品专享优惠等您来。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本栏目由菜白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环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环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3线地铁交汇，4季叠景园林，8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环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 对， 橘子就说了啊，以前我们学校啊，寝室电话互相之间是不花钱的啊、 哦， 就那个内线可以打啊。有一次呢，有个姑娘就找我们寝室的男生，比如说这个 A 吧啊，然后呢，我接过来电话就喊了一声，哎，你妈。然后呢，结果这 A 拿起电话来，什么也没问， 多大这么大嗓门， 哎，直接喊，哎妈，然后这边那姑娘喊。这太狠了，这个啊， 不是诚心的吧？ 这我估计诚心的、 哎、哦、 来看看， 值得深究。 哎， 再来看杜鹃花，杜鹃花说、嗯、啊，上大学那会儿，每天晚上和老公一聊就聊很晚，最后都熄灯了，我就跑卫生间去聊去。 哦， 宿管老师都过来催了，让睡觉了，还聊呢。 催你， 最后聊到手机都自动关机了。 哎， 我现在就想啊，也不知道有什么可聊的，我们俩还在一个班。 你。 啊哎，特别以为是两地的大学，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其实你有时候想想啊，就回忆一下那个年代，有的时候真挺有意思的。就打电话，你不知道怎么着，就能聊两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么说。就是 反正恋爱就使人话多。 哎呦，好家伙，这你像宿管阿姨都过来说，姑娘您还剩五分钟通话时间。 嗯，阿姨也得睡啊，你倒在楼道里嘟嘟囔囔， 要不然你给我充个费， 阿姨怎么休息。 好，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回忆啊。 唐朝栗子说，当年姥姥家装电话好几千块钱需要缴纳， 嗯， 在那一个月挣30块钱的年代，装好了电话还要铺一张白布防尘， 嗯， 电视剧也是，电话还是转盘的， 嗯， 后来有了 BB 机，数字和汉显的，然后10000多块钱的大哥大，哦，这是身份的象征。 哎呦， 后来就是直板手机时代了，进入彩屏手机时代，后来发展到有摄像头。哎，这一时期就有了翻盖滑盖，直到现在智能手机啊、哦、这整个回顾了一下。 哎呦，这好好一看就是在这给我们显年岁呢、嗯、 我们都忙着一过年就短信送祝福 啊， 现在都改微信了啊、哎、那会儿短信送祝福还、哎、 是 发多少钱呀，想着就是 对，这不是都有什么过年包什么东西的、哦、是吧，短信包。看一下大芝麻说了，我家第一部电话是97年我中考完以后要去石景山上学装的，当时农村都不多见，也挺贵的，我的第一部手机03年上班买的，攒了一年的工资买了一个诺基亚8310、哦、还有人记得吗？我记得用了4年，好像是至今都保持完好， 那个好 已经不能用了，充不上电了，哎呦他们都老了。 哎，我突然想到，我有一个手机是买书抽奖中的。 嗯、哎呦火！那你中多大奖能中？ 就是他刚才发了一张照片，就是我那蓝色的那时候诺基亚那手机。 哦，好。 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这么多年没有过任何运气啊，在这方面 都在这上面用完了。 后来我这个出门就给人家拉胡气的大哥5块钱，我考虑也 能不能再攒一部手机是吧？ 不是，就是也别独占，这吓我自己一跳、 嗯。 我还问您是不是给错了，让我领奖的时候还问您是不是给错了。 哟，好家伙，你要现在给都不敢要，以为是骗子呢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您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找到我们。咱们继续为您说新闻。好，来关注一下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将于8月31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国家艺术院团连续第9年开展集中展演活动。此次演出季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今年的演出季有三个特点，一是聚焦现实题材作品，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新创作，这个新创作品都是艺术家们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中进行的文艺创作的最新成果。第三个就是继续加大惠民便民力度，80元以下的低票价，低价票占了50%。 再来关注呢，以色列作家乔舒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5号起在中国巡演。该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啊！那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了。 嗯。再来看一下，由韩寒执导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飞驰人生》正式发布首张海报，曝光了领衔主演沈腾全新的赛车手的形象啊！ 他那赛车是不是得哆哆嗦唠唠的？阿米尔汗强势推荐的印度的影片《苏丹》日前在北京举行首映礼，本片由猴神大叔萨尔曼汗主演，将于8月31号全国公映。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东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三级纪录片《粤港澳大湾区》正式开机。该片将从粤港澳三地合作历史及成果出发，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实态，结合世界近百年来湾区经济圈城市群现象，探索湾区引领时代发展的原因。 雅加达亚运会如火如荼，激荡震撼，中国健儿用拼搏团结的体育精神魅力躁动了竞技对抗的燃情狂欢。那么与此同时呢，由权健与央视综艺频道 CCTV3 共同打造的特别节目《暑期好味道》，更以趣味体育啊，还有这个跨界竞赛文化融合的新鲜搭配，撬开了观众的味蕾。 其实说到了这些回忆，我们来看一看一位叫 Monica 的说、说上学的时候啊，记得班里女同学去电话亭给她男朋友的 PP 机留言 啊、 她举起电话来以后就跟传呼台小姐说，那个谁谁谁，我那是就来了一句脏话，她又估计跟男朋友分手，就骂了一句啊什么什么什么大爷什么的。然后呢，这个时候传呼台小姐说，对不起姑娘，我们这里不能传脏话啊。然后我同学说，我不管你，必须把这句话给我传出去啊。传呼台小姐很为难啊，说那我能不能光发就是大爷这两个字行不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俩站那笑半天，然后估计看样子气儿也消了。 对对对，人家也是有职业操守。 您这好，来一句骂人的话啊。好， 刘川峰说，我有个朋友1994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三维动画速成。 嗯， 1994年 三维动画速成你朋友写的 啊？写完以后想到有些人可能会看不懂吧，就把自己的 BB 机号码呢留在了书的后面。 嗯， 该书出版之后经常有人呼他。 嗯， 他发现呼叫信息以后就跑15分钟到最近的小卖部打公用电话问、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吗？ 哎呦， 多负责任呐、 那真是这责任心，我跟你说。 而且94年能写出这本书呢，真是专家了。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当我怎么记得我当年学三维动画的时候好像还看过这本书吧。 哦， 不知道是不是这本，那时候有，因为那时候这种书其实特别的少、 哦、对对， 叫三维动画制作的啊。 不过大芝麻和 Love Dream 都说了，支付码就是每分钟会刷新的。 嗯，对对对、好，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些这个、马上要进广告了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后排级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7米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府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哎，听说你儿子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情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亲情家教加课堂，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亲情家教，轻松的亲哦。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介绍。你好，李工。 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这几天还会下雨吗？ 北京当然还会下，因为从1号的夜间到2号呢，还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那这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主要是西来天气系统，这个降雨过后呢，还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这就是秋天节奏的天气特点了。雨后就要带着北风了，那北风一来，天气就更加的舒爽凉快了。实际上今天早上咱们要早出门的朋友会感觉到，其实今天早上北京天就已经有点凉意了，因为今天从观阳台的预报这个观测到的最低气温是报到20度以下啊，20度以下就说明你能够感到的那一丝丝凉意，尤其在山区。现在像延庆今天早上最低气温已经在15度了，所以啊，那也是凉意十足的一个温度了。如果说再降到10度以下，那就有点冷了。实际上呢，除了这场降雨是在明天夜间到来之外呢，今天天儿应该说还是秋高气爽的啊。今天天空有点白云，大气透明度也还是非常好。午后天儿还是有点热，因为今天预报最高气温是29度，比昨天是有所上升的。那就是午后天气热，早晚这个早上天气有点凉意，晚上呢下班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往舒适方向的转化，这就是天气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变化。这个除了咱们北京之外，那么现在进入秋季的那当然是东北还有西北的一些个区域，主要是在东北。东北现在 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可以在24到26度，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要降到15到16度了，这是省会城市。如果说在边缘一点的，那可能还是更低了。所以东北已经完全进入到秋天了。当然，现在对于南方还在35度以上煎熬的地方，主要就是重庆。重庆我看了它有个统计数字，今年呢，35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已经到昨天为止达到了56个，这是全国气温省会里边气温最高，也是最多的。它将来还会有5-6天的高温日，所以要突破60天是一点没问题的。但离它不是太远的，像成都，今年累计的高温日数仅有4天，这个地理差别不太大，但是的高温日数差距是天壤之别。降雨的这个地方呢，今天还是非常的多。就全国来说，比如说现在华南到东南沿海这一带，今天呢仍然是有大到暴雨。但是对于北方来说，像从银川到太原这个连线上也还是会有中到大雨，这也是这个西部有天气系统的过境所带来的这样降雨过程。对于北方来说，降雨不会持续，对于南方来说，未来一段时间多雨的状况还会持续。 嗯， 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时速是低于20公里的。另外呢，通燕高速进京方向白庙检查站路段持续车多，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另外，远通桥路段是有事故的，后车呢也请您小心避让。在这儿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跟电话有关的那些记忆。 对， 哎呀，看一看一丈魔来了啊！一丈魔说了，我跟电话的记忆，我就哎呀，那个什么，有了 BB 机满街找公用电话这事儿，我就不提了，毕竟很多人没赶上。那我就说说我跟魔草儿谈恋爱的时候吧。 哎呀， 那时候我俩每天晚上都要通电话。有一次他病了，嗓子发炎说不出话来，我还坚持自己对着电话说了40分钟。 你不让人睡觉， 他坚持听了40分钟，你说这是什么精神呢？ 这是神 经啊。但是我也听说过，比如对方打电话聊，有人跟我说，我都睡醒一觉，他居然还在电话上说。 估计摩草儿 也是这种情况。 摩草儿就拿了一录音机录了一个然后放在对着电话筒，然后摩草儿就一照模就说40分钟。 好奇心说，70年代我在我们那还是生产队呢嘛，用的就是摇的那种电话。 哎呦嚯，这个那个时候就真老了啊！还有我那个时候好像也是调接线的，对吧？ 摇也得接线，他拿磁石嘛。 不是不是，我是说那种就是、 啊、转， 你要转，这得说我要接谁谁谁是这样啊。 哎，原来总机转电话吧是人工的，不是后来现在 就是有好多看到那个插线， 对对对，接线 员嘛，电话局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啊。后来是变成您摁多少多少是找哪儿，摁哪儿。 哎，再来看看还有哪些人具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啊。海中说了，我之前有一部诺基亚手机，里边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我发信息给别人，人家一般不回复，感觉很奇怪。后来呢，朋友说你发的信息我们不知道谁发的，因为你来信息直接就显示我这个屏上面一般只能看一半，后面的看不到，没有电话号码，又没有名字、 哦、 就等于说是 隐藏了， 它是那种隐藏匿名式的发送。 好家伙， 这个醉猫说，第一部手机是1999年赚到的第一个年终红包买的、 哦、 记得是 NEC 的2000、 啊、 当时还都是摩托罗拉那种大的黑的翻盖或者折叠的，我这手机可小了，可能装了我啊，这多有面。但那会儿手机一开始就是不能发短信的，后来是不能发中文短信，所以当时英文练得倍儿棒。 哎呀好，你看这是把英文练好了的啊。 对， 还有一个今天的话题一下子让他带到了满满的回忆当中的姨就说了，想起了有一年我和弟弟妹妹在家里看恐怖片咒怨， 哎呦、 说我爸特坏，在另外一个屋给我们打电话，就是 爸 打我们家坐骑，坐骑，然后呢电话铃一响，吓得我们一跳，四目相对，战战兢兢去接电话， 因为那恐怖片里边主题主要是电话铃。 对，然后呢刚接起来我爸就挂了，来来回回好几回，我们都没有发现我爸捣鬼，然后把我们吓得也不敢往下看了，直到这个时候听见我爸的笑声才明白怎么回事。哟，结果一群小孩追着我爸就开始打他哟，鬼片一直在播，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时候 是不是爸爸怕吓着你们？ 什么 没让往下看？ 不不不，估计可能你看他现在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那肯定是根据他爸爸当年的性格也有关系， 幽默感。 哎，对，哎， 关键是、这种事儿一般，比如说弟弟干、哥哥干有可能，爸爸干的真是 哎，老夫聊发少年狂。 贝拉说、哦，对，当年留存了很多特别的短信，存储不就满了吗？天天在那儿自己跟自己思想斗争，我到底删哪个不删哪个呢？这个人有用，那个人没用吗？哎呀，好难过呀。哎，有一阵儿就是手机号存满了特别难受。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是是， 就是 SIM 卡只能存，比如说100个号，对对对，存满了。哎，你看摩草儿发过来了，说这对我这今天终于说实话了，我当时真睡着了。哎呀，一丈魔，一丈魔，你看他还在那，一丈魔还在那深情， 还说人多好，什么精神？ 对，一丈魔还在那深情款款，媳妇儿啪给了一盆冷水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看一看旅游方面，北京市旅游行业首个信用监管平台正式上线了。那这个今后不管是游客、导游等旅游行业的相关人员，还是其他领域的失信被执行人，一旦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将会被列入就是限制入住星级酒店、参团高消费旅游等等。 据了解呢，这个平台将全面建立起旅游行业企业和导游员公共信用信息信用档案， 据北京市旅游委行管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游客可以通过信用旅游官方网站、官方微信以及政务移动终端等多种方式查询相关信息，了解旅游行业企业和导游员的信用状况，有效识别所谓的黑社黑导啊。截至目前呢，平台已经对接各项信用数据1.7亿多条，覆盖全北京44690名导游、2672家旅行社、281家等级景区、559家星级酒店等信息啊。 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进去了以后呢，将会限制你入住星级酒店，然后参团高消费旅游， 那就是失信嘛。 哎，并且还有在他申请旅行社许可业务、办理导游证等工作当中予以严格审查等等，挺好。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就以后大家都得讲这个 信用 ，哎，都得这个个人行为得对个人自己负责，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啊。说反了，个人自己得对个人行为负责。你像来说，比如你非站着人座不走，以后都给你写上。 哎， 你想出去玩不带你，因为你老爱站人座。 对。再来看一下啊，九月有一些景区的门票又要降价了，其中不乏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我们来看一看啊， 哇哦， 像四川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等景区都下调了景区门票价格。新的门票价格自2018年9月20号开始执行，实行最高限价管理。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格由每人220元降为每人190元，淡季门票价格维持每人80元。黄龙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格是每人200元降为每人170元，淡季门票价格维持在每人60元。那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格由158块钱每人降为 185块钱 啊，降为每个人160块钱， 哎， 158。 对， 哎呀， 说明 好，又给我 明降暗升了， 又给升了啊。 对 啊，淡季门票价格维持在每人110元左右啊。然后那个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由每人90块钱降为每人80块钱，都江堰景区的门票价格由每人90块钱降为每人80块钱。 哎，需要注意的是呢，鉴于九寨沟处于灾后重建时期，景区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恢复重建期间呢，由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局根据实际开放程度，按不超过上述门票价格的原则，自行确定实际执行价。 嗯， 因为不是所有地儿都能去了。 对对对， 这是好事儿哈。 哎，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这个网站的消息，近日领馆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游客的来信，投诉巴黎武拉莱国际机场移民官员索要小费，领馆立即向巴黎省移民局进行了交涉。那印尼方收悉这个获悉之后呢，高度重视，即刻成立专门小组展开调查。 但是这个他有一个新局长，因为这消息昨天我在别的节目里也说了哈，他是一个新局长叫阿卡多，倒是挺好，亲自还去视察了，然后还致电给这个总领事，表示一旦查清事实呢，这会对涉事人员予以严厉处分。但是他就希望呢，比如说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一定要记清楚时间，还有柜台号、胸牌上的姓名。这个时间和柜台号还好，胸牌 姓名我们读不懂啊， 就不认识，而且也不一定都能看得见，对吧？ 对， 所以还是内部管一管啊。不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再次提醒中国游客，遇到索要小费的情形应该不卑不亢，坚决拒绝啊，并这个请务必提供真实情况和确凿证据，避免任何夸张和不实的陈述。 哎， 你就别真事里边再 掺点假的 啊， 就 更麻烦 了 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哎呦，我跟你说，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有一些朋友们的这个跟手机跟这个电话 啊 故事啊特别感人，像毛豆就说了、 哦、 我对电话的感情特别深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那位啊是这个 刚跟我开始恋爱的时候 啊， 就流行什么手机，流行什么手机就送我什么手机。 哦，一直送啊。 啊，到现在十来年间了，估计啊，给我换了有几十个手机了。 哎、 合着他的手机全是老公送的啊。 哦。 再加上我们两地通常靠手机沟通 啊， 所以呢，我经常做噩梦的时候，比如说天崩地裂、海啸、山崩的时候，在梦境里还不忘了去找手机。为什么？因为我怕联系不到我们家那位。 哎呦， 你听人家这情感， 秀恩爱嘛， 这恩爱秀得好啊，咱们就要这么秀。 老梦见山崩地裂， 哎呀，确实是啊，就是手机成了嗯。就是你们 联系， 唯一的联系，不能在梦里也怕失去和那位的联系。 但这么多的手机都搁家，不如送我吧。 哎，好。 再来看 Sam， 我们家第一部电话应该是95年装的，那花好多钱，当时邻居可是还挺羡慕的。 嗯， 我小时候打电话那没少花钱呀。 嗯， 就是当时流行用电话呀，在电视上点歌。 那好， 我都实践过。 嗯， 真没少花钱。哦，这也是一段美好的记忆。你是美好了， 钱没了 啊那会儿为了家里每月电话费 啊， 也经常在月底的时候我被家里人批评。 好，再来看一下韩小花说，上初中的时候我妈陪我写作业，我爸在有电话那屋看电视，我跟我妈就听电话一直响，我爸就是不接，我妈赶紧跑过去看我爸怎么了，过去看我爸特别淡定的躺在看电视呢，我妈问，哎，你怎么不接电话呀？他说，电话是我打的，我就想叫个人过来给我洗个苹果。哦， 我的天， 这心机。然后我妈转过头来就走了，我爸也没有吃到苹果。 苹果 不拿苹果砸你就不错。好，电话还能这么个用法。 太爷你有什么吩咐？ 你 是不是这劲儿？ 人家叫人都，人家都不费嗓子叫啊，对吧？ 连铃都不摇，人家给我打电话，人家有个铃，噔噔噔噔。哎呦妈呀， 你爸这跟真是够懒的，我跟你讲。好， 郑思明，手拿小灵通，站在风雨中，左手换右手，就是打不通。 哎，好像很多人嘟嘟也发了这条， 但就那会儿他那信号是不太稳定， 所以大家又给他编了一段子，是吧？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一次人找人家说啊，我在什么门口，我手里拿移动电话，老强调这白色移动电话，我心说这移动电话有什么？谁没有啊？大家手机不都是移动电话？后来真是人手里拿着一个座机，现在座机可以拿出来了 啊！对对，好多 特别大个儿， 嗯， 真是一白色的座机在那跟我打电话的，很明显。我想啊，怪不得老强调移动电话。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您说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说说趣闻， 哎，说说趣闻吧，好吧，这个 有研究乌龟走了多少圈？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龟兔赛跑，乌龟能赢吗？科学家说，乌龟一生走的路比兔子多。你要是这么比的话，你 那是赢不了、 啊。你真是，他兔子肯定活不了，这个叫活不过乌龟啊。 你怎么回事呢？ 嗯， 媒体报道说，日前《科学报告》杂志刊登了美国生物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 嗯， 据了解，龟兔赛跑当中，若用他们一生的运动量来衡量，乌龟作为一种很有耐力的动物，肯定会赢得胜利。 哎呀， 科学家说了，乌龟啊，一生走的公里数比兔子要多多了。 哎呀，是你这个不是比耐力，你这是比寿命 啊。不过兔子好像显得走得多。不得老四处 蹦，他跑的跳得快啊，但他没几年蹦的头啊，对吧？事实上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乌龟胜利是不足为奇的。位于美国达勒姆市的杜克大学学者贝江说，据贝江介绍说，这个获取食物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动物运动的方式。 哦， 动作缓慢的动物啊，它不得不停地寻找食物。 哦，对对。 而他们动作迅速的竞争对手，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为下一次拉练、养精蓄锐上。 啊，反而是兔子老歇着，要不然兔子要睡觉呢。 哎，对，它得养精蓄锐，它好跑得快啊，对吧？这个它不能老那么加速跑啊。啊，据报道说，科学家们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大象、海龟和其他动作缓慢的大型动物一生当中走的公里数要比猎豹、野兔等动作灵敏的动物多得多。 哦，这么一听他一说，好像 还有点研究的。 研究的对，一开始咱们觉得这不是废话。但因为你像猎豹它会追啊，它有时候你会觉得其实 它可能研究的是这个，比如说动作慢的动物它为什么动作慢啊，包括它这个动作快的动物它又是怎么休息的啊。好， 对， 好，总之这个东西就是放。啊，就不要跟你的仇敌置气啊，好好的养好身体。 所以《伊索寓言》里边还是有科学性的， 嗯， 就人家休息嘛，就养精蓄锐呢，嗯。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休息过头。 看谁能笑到最后，关键是看谁活得长，哎，啊。 对对，就活久见嘛，看谁活得长嘛。 哎， 看看大伙儿的电话记忆的， 对对对对对， 好不好？ 好。 老中医说，第一部手机96年，老公送的4000多块， 嗯， 摩托罗拉银亮撸盖的那种。 嗯 哦，那很贵，很好看。 嗯， 单位开会我就接电话，可有面子了。那时候单位要求全天开机， 呵， 我就臭显摆。 哎，好，再来看看啊，还有豆丁丁说，我说一个让我打的特别尴尬的电话吧。 啊， 就是 N 年前，我和我同学要去南京玩，当时还不能网上直机选座，于是乎我就自告奋勇的说，我打客服，我提前选座吧。我同学欣然接受了，我就开始打客服电话选座了。去程的座位很顺利的选好了，还是个帅哥接的电话，我很开心。于是我继续给回程的航空公司打电话，要把回程的座位也选了。接电话的姑娘说没有查到我们的信息，哟，我就开始慌乱了，心想不会是遇上骗子了吧？票没订上，我可怎么跟这个同学交代呀？ 对呀， 最后发现啊，打错公司了。 我的。 订的买的国航的票，打的山航的电话。 哎，那会儿凭记忆或者看着电话号码按键的时候，经常会按错。 哦， 对不对？还有人打电话，他不问你是，喂，就直接跟你说什么什么事儿。 啊，对对对对， 你谁呀？ 现在就是这种都是骗子啊！前两天就接了一个，哎，那个你好，我是王啊，然后就哎，我说谁呀？然后就开始接着往下说，是这样，我们最近有一款贷款产品啊， 我没钱。 再来看看啊， 刘婵媛说啊，我对手机印象最深刻是刚上大学那一年，妈妈新买了一部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她选了很久最喜欢的手机，本来打算自己用的。我在学校给她打电话，她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妈，新买了手机，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送过去，你用吧。 哦， 其实能把最喜欢的东西毫不犹豫的送给我的，也只有母亲吧。 嗯， 哎呦，这个 小回忆 闪动。对， 刚有说爸爸的，有说妈妈的，有说媳妇儿的，对吧？来看 爸爸的，好像都有点。 哎，你看人家最猫说了啊，也不是，人家有这么一句话 啊， 叫做“妈妈是陪着孩子玩儿，爸爸是真和孩子玩儿啊， 自个儿都玩儿。” 对，来看一下最猫说了啊。听到磨草儿和仪仗磨的故事，我觉得男生是不是都有话唠的天性啊？不，那是结婚前。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和办公室里另外一个小姑娘，我们一个人交了一个男朋友啊， 对对对， 然后呢， 是得一人交一个， 对，我们俩互相打电话打招呼的方式就变成了还聊呢，就等于说都 包电话粥呗， 他的包电话粥最高记录是6个小时，我的最高记录是4个小时。还是同事啊，你们不干活呀，啊，说半夜呢从11点多聊到凌晨4点，在电话里唱歌给我听。关键是我观察过，我们俩女孩都不怎么说话，主要就是男孩在说。 还才艺展示呢。 No！哎呦， 6个小时可是， 所以现在的中国好声音都是那个时候的练出来的，是吧？ 锤练出来的。 所以其实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说多长时间？ 哎，你聊过最长多长时间电话 啊？哎呦，真没数过。 不因为地位工作很远吗？ 对对对，但是其实是这样，我倒是觉得打电话不要打时间太长，就是不要打到那种感觉没话说了以后再挂电话。其实那种就会感觉让你觉得啊，怎么一天天聊的都没话说呢？嗯， 你觉得因为没人给制作费呢？ 是我说话容易吗？我说话这是给钱的啊。 不过现在还有30多秒的时间啊，感谢大家跟我们互动。 对对对，今天说了这么多的有趣的记忆啊， 我觉得还是留着那公用电话亭吧。 电话亭啊，好多朋友还给我们发过来了照片呢，拍到的 都是回忆。 我觉得改造一下， 哎，对对对对对， 改造一下， 复合一点，是吧？我看上海啊，浙江那个作用挺好的。 对，好，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一路陪伴，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 娱乐72变。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